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有人说人生是靠自己掌握的，如果太胖的话呢，就积极运动，皮肤不好就改善饮食，五官改变不了就改变气质，不懂得穿衣打扮就去学，永远不要让自己停止美好，希望你也一样。 心的情 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没有上进心，而是永远藕断丝连地同情着自己，心里面是冲劲十足有毅力的，但是到了实践这一方面呢，却变了，觉得手机不在身上就不能活了，早上也要按掉闹钟继续睡，所有的书籍都是在桌子上积灰，每次吃完了之后呢，才想到要减肥。我们不怕这个世界对我们残忍，怕的其实是对自己的放纵，一起共勉吧。 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份情永远难了，愿来生还能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， 说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呢，应该摆在二十岁出头的位置上，好好积累能力和锻炼心智。那些远大的目标呢，不管怎么样幻想，都不如多看一下书，多学一些东西。但我更觉得，不管在任何年龄段，都应该不忘初心，不断地提升自己。 谁的梦想在黑夜里哭泣？是竟然朋友都离你远去，还是发现冷漠多疑？曾经我在你林中踏进，手中紧握的是我的生命，汗水终于变成鼓励，心口的伤我却不曾忘记。 美国医学日报一项研究说，肥胖的人出现记忆丧失的可能性会高出三倍。当我们的腹部脂肪过多的时候，肝脏当中储存的过氧化酶增生受体就难以对脂肪进行处理了，肝脏就会利用身体其他部位所储存的这个物质，这类蛋白的消耗呢，就会导致我们出现记忆和学习障碍。总而言之，要把肚腩减掉，要不然记忆力会衰退，小心咯。 像往另一片空 至进入爱情时我说的，谁也听不见。这种孤单真可怜，多爱一次就多嫌弃。 村上春树说，有的东西不过很久是不可能理解的，有的东西等到理解了又为时已晚了。大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在还没有清楚认识自己心的情况下选择行动，所以就觉得迷茫和困惑。 如果有一

是你竟然没一句对白，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，连做梦都有现实来阻碍，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，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，不过几天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不愿分享。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，不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不愿分享、yeah、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 我现在慢慢开始学会跟时间平和相处了，我愿意挤去一部分的时间去健身，愿意早上呢早起半个小时为自己煮个鸡蛋，也愿意多花一点房租住在距离公司稍微近一点的地方，不用挤地铁公交。我愿意周末呢拒绝一些应酬饭局去公园散步跑步，也愿意假期的时候呢去打个球。我只是想生活没有那么狼狈，晚上不会因为一天时间都不属于自己而不想要睡觉，希望你也是。